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由徐克执导，陈国富监制的暑期大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在全国上映，影片由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等主演，是徐克导演的狄仁杰系列的第三部作品。看过之前两部通天帝国和神都龙王的朋友应该对这个系列的作品比较熟悉了，他们讲的都是号称中国第一神探的狄仁杰破解一道又一道谜题的故事。我今天啊，不是来给您剧透剧情的，而是想跟大家伙聊聊狄仁杰这个称号，中国第一神探。狄仁杰这个神探他到底神在哪儿呢？他是不是中国的第一神探呢？除了断案，历史上的狄仁杰还有哪些不得不说的功绩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神探狄仁杰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借着徐克导演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这部影片，我们来说说中国神探狄仁杰。至于他是不是中国的第一神探，咱们过会儿再来定夺。狄仁杰是谁呢？他是唐代武周时期的一位政治家，山西太原人。狄仁杰一生为官，两次做到了宰相的位子。他一身清廉，惩治腐败，辅佐武则天建立起了盛唐大业，为治理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他的一生也是命运多舛，多次遭到别有用心的同僚的陷害打击，几起几落。狄仁杰为了大局利益，敢于在朝廷上犯言直谏，力劝武则天复立李显为太子，最终使得唐朝的社稷得以延续。可以说狄仁杰是唐朝的一位大功臣。对于喜欢历史的朋友来说，可以从《旧唐书》《新唐书》中寻找有关狄仁杰的记述。影视作品中反映狄仁杰故事的就更多了，比如说各种不同版本的电影电视剧《武则天》《一代女皇》等等，凡是讲武则天故事的剧基本上都会讲到狄仁杰的故事。当然了，以狄仁杰为主角的影视剧就更多了，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狄仁杰断案传奇》，以及现在仍在继续拍摄，已经拍到第六部的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系列。那句著名的网络流行语，元芳你怎么看，就是从这部剧中出来的。 怎么样，没想到吧？ 哼，你早就知道我会去府中找你。 大将军王孝杰在西市的三仙观找到了我留给中市的名帖，这令我感到非常诧异。在搜查三仙观时，公主无意间说起她逃亡之时曾看到两个身穿黑斗篷的人在那里接头，其中一人称另一人为南山。联想到放在三仙观中的名帖，我立刻想到了你。全城戒严之后，你一定与南山取得了联系，他告诉你圣上与我便宜行事之权，只有挟持我为人质才能够将你们安全送出城去。于是你便使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故意留下名帖引我前往三仙观，而你们则在南山的掩护下潜入我的府中守株待兔。 不错， 想通了这一点，我立刻命令曾泰持我大令调集南衙禁军，而如燕则来到城门等待追回饮马车的李元芳，让他暂且不要回府，在此埋伏。 啊，什么？你知道了饮马车的秘密？ 当然。 既然徐克导演的《狄仁杰》系列电影打出的宣传口号是中国第一神探的故事，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狄仁杰断案到底神在哪，讲一个他办过的案子给大家听听。比如说最著名的一个断指案，据说狄仁杰早年在洛阳担任洛州刺史，有一次他在微服私访的途中，经过一个群猴嬉闹的山坡，发现一只猴子在摆弄一只戒指。出于职业敏感，狄仁杰四处留心查看，在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具男尸。验尸的结果发现，男尸的左手四指都被切断，而其中一个手指上留有戴过戒指的痕迹。狄仁杰就断定之前那只猴子玩的那个戒指必定和这具男尸有关。狄仁杰到了洛阳城外，看到路边一家药材店正在加工药材，一名药工正在用锋利的切刀切药，他心里一动就走过去想试用一下切刀。老板董掌柜立刻说：哎，别动他，一不小心就会把手指切断的。狄仁杰心下一惊，直觉告诉他这个切刀可能刚刚就切断过指头，很可能就跟男尸的断指有关。于是狄仁杰在药店附近展开了调查，逐渐使案情真相大白。原来一位在东都卖艺的女艺人被从长安来的后生贾公子爱上了，他要求贾公子断去小指一截以表真情。正在俩人谈情的时候，恰好药店老板董掌柜的公子经过，也看上了这位女艺人。董公子上前调戏纠缠，就和贾公子打了一架，俩人成了死对头。几天之后，贾公子来到药店，请董掌柜为他断去一截小指以表忠心。这个时候恰巧被董公子撞见了，出于报复，董公子抓起药杵从背后猛击贾公子的头部，一下子就把贾公子给打死了。掌柜在惊慌之中一刀下去切断了贾公子的四个手指，父子二人为了掩盖罪行连夜抛尸山洞中。这个过程中，贾公子的戒指掉到了地上，被玩耍的猴子给拾到了。在狄仁杰的细致观察和推理调查之下，董公子在人证物证面前认罪伏法，最后被斩首示众。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讲了一个狄仁杰办过的案子，也听了一小段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的片段。说起来，狄仁杰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其实是来源于他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最有名的写狄仁杰的书有两部，第一部是清朝的公案小说《狄公案》，原名《武则天四大奇案》，讲的是狄仁杰在担任昌平县令时平断冤案的故事，以及他担任宰相的时候整肃朝纲的故事。还有一本就厉害了，他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作者居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荷兰人，这本书就是《大唐狄公案》，作者是荷兰著名的汉学家外交官罗伯特·汉斯·范·吉利克。这名字有点长，不要紧，别忘了人家可是精通中文的汉学家。这位罗伯特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叫高罗佩。高罗佩的本职工作是外交官，1943年他在重庆担任荷兰驻重庆使馆的一秘工作。当时的重庆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 全中国优秀的文化人为了躲避战火都云集到那里。高罗佩在重庆与郭沫若、徐悲鸿、齐白石交往唱和，还娶了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的外孙女当了太太。在重庆的时候，高罗佩读到了一本小说《狄公案》，也就是武则天四大奇案，一下子就被狄仁杰屡破奇案的故事所折服。高罗佩对西方的侦探小说和中国的公案传奇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他认识到狄公案中所描写的中国古代法官的刑事侦讯本领，无论是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上、侦破奇案的能力上，还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素养方面，比起福尔摩斯、格雷警长等西洋大侦探来，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发现中国的公案小说在西方侦探小说问世之前，早就在东方盛行了好几百年了。以探案为题材的短篇故事，甚至在1000多年前就在中国广为流传了。武则天四大奇案是一部无名氏小说，可能写于1800年前后，作者是谁已经找不到了。高罗佩在对狄仁杰产生兴趣之后，先是把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了英文，又以狄仁杰为主角，用英语创作了一篇小说，叫《同中案》。他原本准备在中国出版《同中案》的中文版，但由于那个时候中国的出版商没有意识到这部作品的价值，表现得并不积极，高罗佩只好先出版了英文版本。没想到这个英文版的《同中案》一出版就大获成功，在出版商的再三催促下，高罗佩一鼓作气，在20世纪的50、60年代又陆续创作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七平》《湖中案》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最终构成了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大全《狄公断案大观》，也就是《大唐狄公案》，包括15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全书大约130万字。上世纪60年代，高罗佩的所有小说都被译成了法语和德语，狄公小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又有了西班牙语及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的版本，并且好几次拍成了电影。狄公就此成为了欧洲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西方人心目中中国的福尔摩斯。不过当狄仁杰在西方世界风靡了几十年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家乡中国却一直是默默无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外交官陈来元、学者胡明的联手下，大唐狄公案才被翻译成中文，译介回了中国。这部经典水平堪比原著的中译本，才一举奠基了狄仁杰国民神探的地位。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最新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正在热映，我们今天聊的就是狄仁杰这位历史人物。都说狄仁杰是中国的福尔摩斯，那他到底算不算是中国的第一神探呢？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神探人物呢？有朋友可能会说了，这个问题简单，包拯、包青天呢？不少朋友都看过老版的台湾电视剧《包青天》，还有周杰主演的那部《少年包青天》。前几年电视上又出现了一部跟包拯有关的电视剧，就叫《神探包青天》。搞笑的是，在剧中饰演包拯的演员居然是《神探狄仁杰》里元芳的扮演者，只不过他是抹黑了脸，从唐朝穿越到了大宋。 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在身边。 那历史上的包拯真的算是一位神探吗？ 大家都知道，包拯是以为民伸冤的青天形象闻名于世，有关他的事迹在民间也是口耳相传，世代不衰，演绎出了许多传奇的故事。只不过在《宋史包拯传》中记载的包拯断案的事迹就只有一个牛舌案而已，因此一些学者就认为包拯的主要历史功绩在于他的范言直谏，使后人将他附会成了一个断案如神的清官神判。胡适就在《三侠五义序》中说，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谏惰，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设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了。北宋的包龙图可能不一定算是个神探，不过南宋的大宋提刑官宋慈倒可以算是一位。不过如果放在现代的断案流程中，宋慈并不是奔波在刑侦一线的办案人员，而是一位法医鉴定人员。当今的中外法医界都普遍认为是宋慈在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宋慈也被尊为是世界法医学的鼻祖。不少朋友可能都看过这样一部电视剧，叫《大宋提刑官》。在剧中出演宋慈的是著名演员何冰。这部电视剧的拍摄手法借鉴了美剧《犯罪现场》的方法，情节设置巧妙，悬疑丛生，环环相扣。剧情的来源则是出自宋慈的一本专著《洗冤集录》，从案件本身和医学角度切入，走的是古代版纪实悬疑剧的路子。如果您翻看一下宋慈这本《洗冤集录》，可能会被里头五花八门的检验鉴别技术所吸引，比如最有名的一个滴血认亲。在《洗冤集录》里记载了两个滴血认亲的方法，一个是滴骨法，一个是和血法。最早出现的方法其实是滴骨认亲，就是将生者的血液滴在死人的骨骸上，如果血液能够渗透入骨，就断定生者与死者有血缘关系，否则就没有。根据专家研究，滴骨认亲早在秦朝就出现了，并且在民间颇为盛行。而大家都听过的滴血认亲，其实应该叫和血认亲，就是把两个人拉出的血滴在器皿里，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凝为一起。看过《甄嬛传》的朋友对这个应该不会陌生。虽然在今天看来滴血认亲并不十分科学，但它说明我国古代已经注意到了父母血型对子女血型的影响，这可是一大重要发现，也是后世血清检验法的萌芽。听完这些，您应该也发现了，宋慈这位法医学家，与其说他是一位神探，不如说他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读他的专著《洗冤集录》，就能让人感受到古人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那古代神探还有谁呢？有人会说，还有施公案里的施公施世伦呢，这个也是拍过电视剧的。施公还被康熙赞为是江南第一清官，施世伦、狄仁杰和包拯也被并称为中国古代的破案三公。那至于他们几个人当中谁最厉害，既然都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也没有什么严谨的比较标准，我只能说您心里头最喜欢谁的故事，谁就是您心中的第一神探。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从最新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说起，和大家聊了狄仁杰这位中国神探的故事。其实在神探这个称号之外，狄仁杰身上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品质。比如说狄仁杰小时候家里曾经有门人被害，县吏前来查问，家里的众人都争相申辩，只有狄仁杰自顾自地看书，对来人不予理睬。县吏责问他，狄仁杰就回答说， 我正在与黄卷之中的圣贤对话，哪有时间理你们这些世俗的官吏。狄仁杰的从政经历是从低级官吏做起，在具体的地方工作中不断积累了经验和才干。他也在监察系统中担任过官职，在地方任职的时候，狄仁杰就多次担任过刺史这个职务。刺就是检核问事的意思，刺史其实就是监察官。狄仁杰在担任豫州刺史的时候，越王李贞反抗武则天失败，牵连到了许多人，大批百姓被判入官府当了奴隶。狄仁杰冒着风险密奏武则天，恳请为这些老百姓减刑，充分展现出了他为官的高洁品质。在中央任职的时候，狄仁杰做事公平高效，勇于对行事不正的官员进行弹劾，对皇帝也是直言进谏。据说武则天晚年的时候，想要铸造一尊浮屠佛像，需要花费数百万两的钱财，由于国库不足，也不知道谁就给武则天出了个主意，让全天下的僧人每天施舍一钱来。狄仁杰听了，就向武则天进谏说，做工不可能一时鬼神，必定要一时人力，庄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终究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这么做损害的一定是老百姓。如今边境还不安宁，应该放宽徭役，免去不需急办的事务。铸造佛像既费官府库财又耗人力，如果一方发生灾难，到时候要用什么去救济呢？武则天听了这番话，就放弃了铸造佛像的念头。说起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沧海遗珠，最早的出处就是跟狄仁杰有关的。相传狄仁杰早年曾经被小吏诬告，工部尚书阎立本是当时的一位钦差大臣，他在审问狄仁杰的时候就发现狄仁杰并不像别人诬告的那样有罪过，而是个德才兼备的人才。阎立本称赞他说，仲尼称官过之人，均可谓沧海遗珠矣。这句话就是说，孔夫子说过，查看一个人所犯了过错的性质，就可以了解他的为人。我查看了你所谓的过错之后，才发现你可真是一颗沧海遗珠，是个被埋没了的人才啊。还好狄仁杰的才华并没有被埋没，而是成就了不少大事。在唐朝复辟之后，他还被追封为国公、太师，他的事迹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如果他真的是一颗沧海遗珠，咱们今天可就少了不少和他相关的影视文艺作品了。今天关于这位神探狄仁杰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的主题曲，腾格尔的《长歌一曲》。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每次听到你，总是大风起；每次看到你，却又惊雷起。长烟落日山河多，你在飘渺云里我里，你在飘渺云里我里。 好消息，瑞麟羊奶的试喝活动来了。 没错，为了普及羊奶，瑞麟品牌在广播举办试喝推广活动，一盒300克15袋独立包装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不需要厂商建议零售价258元，只要99元一盒，并且订购成功月度装2盒的，我们还要再送品牌老北京足贴一盒。 是的，每天几块钱就可以感受一下羊奶多种的营养，而老北京足贴呢，轻松一贴，晚上贴，早上撕，只要19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本次优惠了。4001061108，4001061108，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从羊二养殖到采奶制作，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所以呢，这样的奶制品啊，才会屡屡获奖，才会获得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 是的，尤其是瑞麟羊奶现在还获得了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奶的品质以纯香鲜著称。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在纯羊奶的基础上增加了益生菌、植物甾醇以及昂贵的硒元素，一盒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258元。那此刻拨打4001061108，4001061108，广播直销价99元一盒， 成功订购2盒只要198块钱，就可以感受到一个月的羊奶滋养，感受一下羊奶的不一样。与此同时，还要再送一盒老北京足贴，这一盒足贴啊，足足有50贴。夏季频繁的吹空调，环境湿热，是湿气入侵严重的季节。那咱们呢，一周使用上2到3次，轻轻一贴，躺着就能使用，一边睡觉一边调理。提醒大家，现在已经有23位朋友成功打进电话了。 手机尾号1052的朋友说啊，自己喝瑞麟羊奶呢是朋友介绍的，瑞麟羊奶非常的香醇，很好喝，还有奶皮，每天睡觉之前一杯奶啊，已经成习惯了。羊奶其实现在受到欢迎啊，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钙质。我们都知道呀，晚上睡觉呢是体内最缺钙的时候，那有很多朋友呢都忽略了补钙的重要性，以为只有老年人才需要补钙，这样想啊你就错了。补钙呀是一辈子都得做的功课。那瑞麟羊奶当中每100克就有640毫克的钙质，含量高，所以这吸收效果呢也能加倍。拨打4001061108，4001061108，参与到推广活动，不仅享受到的是99元一盒的试喝价格，还能享受到买2盒就送一盒老北京艾叶足贴的超值优惠。 是， 这一盒足贴50贴，一周贴2次，可以用3个月的时间。成功订购是免费送货，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不收取一分钱的费用。4001061108，4001061108。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